色的，如果汪洋是蓝色的，我说天空也是蓝色的，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了。 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

经115度，北纬39度，调频96.9兆赫，北京经典调频，你的记忆，你的调频。